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3集《静妃之死》一。假山的尽头是长长的台阶，此刻台阶的下面正倒着一名女子，那女子身下此刻已然是大片大片的血迹。沈妙和两个丫鬟一怔，上前查看，却惊讶地发现那女子正是静妃。静妃此刻正捂着自己的小腹，满脸都是汗水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她蜷缩成一团，痛苦的身影。沈妙往上看去，却是长长的台阶有被人磨蹭出来的痕迹，显然方才卢静就是从这台阶之上滚下来的。瞧见沈妙，卢静费力的伸手，只吐出两个字， 救我， 便晕了过去。八角开口道， 夫人，这 叫人来吧，他毕竟怀着龙种，况且见死不救的事情传出去，吃亏的也只是瑞亲王府。他虽然也不愿掺和这些阿杂的事情，却也不愿意瑞亲王府担上恶名。八角点头称是，赶忙出去了，回向四处看了看，摇头道， 没有旁人， 早就跑了，能在宫里这样大喇喇的伤人，对方胆子也不小。沈妙凝眸，又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静妃，叹了口气。沈妙是在宫里见过那些女人小产的，静妃这个模样，肚子中的孩子只怕是保不住了。沈妙并不同情卢静，只是为那未出世的孩子感到惋惜，若非投胎到卢静肚中，又怎么会还未出生就迎来这一劫。想到孩子，沈妙突然又想起方才在树林里瞧见的那个少年的脸来，他的心脏蓦地一缩。若那真是复明，为何不愿意见他？若那不是复明，又怎么会和复明生得如此相像？沈妙想着，这宫里来来往往的人就这么多，等卢静这头的事情解决完了，就向显德皇后或者是谢景行请求将那少年找出来。他不相信那是自己的错觉，他很清醒。八角叫的人很快就来了，瞧见静妃这模样，皆是吓了一跳。虽然永乐帝对怀了孕的静妃看着也不甚在意，可是静妃到底怀上了永乐帝的第一个孩子，而眼下这副模样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孩子是保不住了。没有多说，这些人很快将静妃送到了静华宫，请太医，又派人去通报永乐帝和显德皇后。沈妙因着是第一个见到静妃的人，不管是不是与她有关，总是脱不了干系，是不能走的。回乡就有些不安，皇家的事情最是复杂，尤其是牵扯到了龙种这种事，最难的就是将沈妙也牵扯到其中。回乡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阴谋。永乐帝和显德皇后很快赶了过来，沈妙发现谢景行却不在，不知道谢景行去了哪里，本想与他说说复明的事情，现在也只得作罢。永乐帝来了之后，只是询问了一下周边人，当时静妃的身边连个宫婢都没有，否则也就不会让她掉下台阶而无人搀扶，只得求助沈妙了。显德皇后皱眉问道， 静妃不是和叶家小姐在金华宫说话吗？怎么又去了御花园？叶家小姐又在哪里？ 却是一点儿都没有怀疑到沈妙身上来。沈妙有些意外，还未说话，屋里突然又传来一声短促的惊叫声。紧接着，静华宫的寝殿里，静妃的几个婢子从里面跑了出来，对着显德皇后和永乐帝跪了下来，不住地磕头。太医从里面走了出来，抹了把汗，低声道， 皇上，老臣无能， 静妃娘娘没了。 屋中皆是已静。 没了？ 说话的是显德皇后。她道： 静妃怎么会没了？ 老太医躬身道： 静妃娘娘自怀了身孕以来，日日进补，这本来对孩子就过之不及，身子虚妄，而今日摔得太重，孩子保不住，静妃娘娘又惊惧过度，失血太多，所以…… 沈妙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卢静自然是愚蠢的。不过今日怀揣着自己怀上的龙种是为了储君而死去，对他来说或许才是最大的打击，这或许才是他惊惧过度的致命原因。永乐帝面上看不出喜怒，并不因此而开怀，也不为之伤痛，倒是显得皇后沉声道： 静妃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摔下来？身边的宫女又去了哪里？ 静华宫的宫女急忙跪下身去说： 娘娘之前与叶家小姐在宫里说话，忽而提起说要去御花园走走，娘娘不喜欢奴婢们跟在身边，奴婢们不敢违抗娘娘的命令，只是后来卢家小姐未曾回来，娘娘也未曾回来，再见到娘娘时便是亲王妃给送回来的。 这静妃的宫女也如静妃一般伶牙俐齿，倒是不着痕迹地将自己的罪责推了个一干二净。不过静妃既然出事，再如何身边的丫鬟都是免不了罪责的。显得皇后丝毫没有怀疑沈妙的意思，立刻就问： 叶家小姐在何处？来人，把叶家小姐找过来。 事关皇子皇孙，总归是一件大事，况且又是后宫中发生的，显得皇后作为六宫之主，自然要好好彻查一番。永乐帝并未说话，由着显得皇后发号施令。从事情发生到现在，他都没有太多的情绪外露，叫人猜不透心中是何想法。沈妙一边想着这种关键时候谢景行又不知去哪里了，一边却想着事情发生的可能。若说是叶梅动手杀了卢静，这可完全没有理由啊。倒是叶梅想要入宫到这里来，从卢静嘴中来试探消息，也不必杀了他。况且叶梅根本就不是会自己亲自动手的人，他固然心狠手辣，可是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指使着别人动手，到最后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还纤尘不染。便是叶梅真的想要杀了卢静，也不必用这样蠢的办法。谁都知道她和静妃是一同出去的，一旦静妃出事，岂不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她吗？这让沈妙有些不解了。静华宫的人各自思索着自己脑中的事，不多时却听得身后传来一个女子仓皇的声音： 静妃娘娘。 沈妙回头一看，便见叶梅被几个侍卫带了进来，她的神情有些慌乱，更多的是无措和不可置信。她往前走了两步，被显德皇后的侍卫拦了下来。显德皇后看着她冷冷道： 叶姑娘去了何处？怎么到现在才来？静妃死之前时与你一同去御花园的，怎么到后来静妃出事了，你却不见了？ 这话一句句咄咄逼人，都是来兴师问罪的态度。显得皇后平日里看着沉稳温和，这话疾言厉色的模样却很有一国皇后的风范，直说的叶梅往后缩了缩。沈妙冷眼看着她，叶梅有些不可置信地低下头，似是在回忆。她道： 臣女之前与静妃娘娘在静华宫里说话，静妃娘娘说外头天气凉爽，想要吹吹风，静妃娘娘的宫女也要跟去的，但是静妃娘娘觉得人多了不方便，况且又只是在御花园里走走，不会有什么危险，有臣女在一边也不需用得上旁人了。 闻言屋中众人神情各异。卢静本来就是骄纵的性子，又因为怀了身孕变本加厉， 大约卢静看叶梅生的美貌而心中不舒服，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，总归是让叶梅一同出去了。卢静想直接将叶梅当丫鬟使唤，所以才没有叫上自己的宫女，为的就是刁难叶梅。这确实是静妃的性格。 后来臣女和静妃娘娘在花园里走动，静妃娘娘突然说有些冷，要臣女给她寻一件蚕丝披风来。那披风并不在静华宫，而是在一位才人的小筑里。臣女对宫里的路不甚熟悉，寻那小筑便耽误了不少时间。等臣女拿到披风之后，没想到皇后娘娘的侍卫寻来了，说是静妃娘娘出事了。 叶梅跪倒身去，说道： 臣女临走之时，静妃娘娘还好好的，这其中究竟是出了什么变故，臣女真的不知道啊。 她忽而又想到了什么，道： 娘娘若是不信，可以派人去找那小筑中的才人，他可以为臣女作证，臣女当时便是去找他拿披风的。臣女都去拿披风了，怎么可能加害静妃娘娘呢？ 显得皇后闻言蹙眉不语。静妃的性子众人再清楚不过了，出门在外使唤叶梅做丫鬟去为她拿很远地方的披风，的确符合静妃一贯的手段。显得皇后开口道： 陶姑姑，你带人去那位贵人小筑里问个清楚明白，若是说谎一概重惩不贷。 叶梅赶紧说道： 那贵人是姓曹。 陶姑姑领命离去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